让我再一次拥抱你，倾听我自成不变的要求，为了不扰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。当你要离开，想我用你最后的温柔，却忘了告诉你不应该的是我介入了你的生活。我以为你知道分离不是最后的抉择，却不敢告诉你其实我想着你，怎么能说服自己你离去，让我再一次拥抱你，倾听我自身不变的要求，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。哦哦哦哦，让我全力，让我再一次拥抱你，倾听我自身不变的要求，为了不让你，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，让我拥有最后爱你的温柔。 在陈升之后呢，继续带你来回味一下这个好声音，它来自莫文蔚，叫做《坚强的理由》。莫文蔚呢，在五岁的时候看到电视里面的艺人表演呢，就下定决心呢自己要从事演艺工作的理想。她其实呢是一个很鬼的女人，有性格古灵精怪，声音虽然不算好，也没有深厚的唱功，却非常的吸引人。来听听看莫文蔚的这首作品。 慢慢的流，掩盖不 将一切都不去，我只 子里面的我，多么清楚的轮廓，看起来有点疲惫，看起来有点伤悲，看镜子外面的我，只多了一些炙热，世界也许看太多，没必要太过透彻，明天的颜色从习惯的是什么？谁给个真实的我，能触摸到的角落？当我在记得时候，能看见笑容。镜子里面的我，多么清楚的轮廓，看起来有点疲惫，看起来有点伤悲。谁给个真实的我，能触摸到的角落？当我在记得时候，能看见笑容，看镜子外面的我，只多了一些炙热，世界也许看太多，没必要太过透彻。 散在唇边，却凝住血液，狠狠的熄灭，痛楚还若隐若现。分手多少年，依然萦绕指尖，想念又怎无间，仿佛你的 此恋，一段爱恋就像一支烟，是与烈火终于残烟。趁着深夜承认思念，夜寂寞消遣，一直总是败给余年，夜始终遮掩，才让翻腾的男人眼泪不再给看见。惊喜悦，热情珍贵在有限，让谁不知不觉深深侵略心扉。一段爱恋就像一支烟，是与烈火终于散烟。趁着深夜承认思念，夜寂寞消遣，一直总是败给余年，夜始终遮掩，才让翻腾的男人眼泪不再给看见。很爱就别说抱歉，最美的这趁着深夜承认思念，我也寂寞消遣，一直总是败给余年，也始终戒烟，才让翻腾的男人眼泪不再给看见。 时空让一切在重头，选择是否如昨，当你遇见那个我，想对我说什么，还是微笑沉默。有些错也不错，泪真的汹涌过才懂。有些伤也不错，心真的裂缝过更能看透。